这是干嘛演出呢？你是演出呢这儿？ 怎么了？ 你干嘛来了？ 你是干啥的呀？ 我说相声的。 哎呀， 怎么了？ 相声好啊！ 啊， 你们相声讲究四门功课， 我这你也知道？ 知道 啊， 煎炒烹炸。 那是厨子，你知道你不知道你别瞎说，那叫煎炒烹炸吗？ 那是， 那叫摔打亲的， 没错，摔打亲呢， 我，那叫说学逗唱， 你会唱？ 你想听啊？ 来两嗓子。 那我唱两句，我唱两句。亲爱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汇报一首歌曲。其实我唱歌是我的强项，真的。您要是不听我唱歌吧，您这终身遗憾。 哎呀， 真的，您要听了我唱歌吧，您遗憾终身。 你都来吧啊！ 我唱两句，千万次的问，伴奏。 千万里，我追寻着。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你。 Heaven, tell me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还不爱你。 Heaven, tell me again, I ask myself， 问自己你到底好 感谢， 真好啊！ 好吧， 你是真好意思唱得出口啊？ 怎么说话呢？ 逗你这嗓子不中， 我这嗓子怎么不中啊？ 你这嗓子在我们那儿 啊， 属于残次品。 不是，我这嗓子在你们那儿属于残次品。 对了， 您是哪儿的？ 绿县。 不是这哪儿？你再说一遍。 绿县， 绿县， 阳绿大县呐！ 不是我脑子有点乱啊！我知道有个牛县，是吧？这个县长是我们一位著名的相声演员，叫牛群。为了发展当地的养牛事业，舍弃了心爱的相声艺术，只身投奔于那个蒙城县当了县长。 可惜了的呀！ 是， 可惜了的呀！ 啊，您这驴县。 提起我们这个县长 啊， 那也是家喻户晓，赫赫有名。 你们县长是 驴群，为了繁荣我们的养驴事业 啊， 提高我们养驴大县的知名度，最近我们要搞一次隆重的相声大赛。 哦， 金驴杯 是吗？ 金驴杯相声大赛， 就什么奖项没有？ 一等奖 啊， 奖励金驴一头。 二等奖， 驴蹄子40。 三等奖， 驴尾巴一条。 纪念奖， 驴子大队傍晚。 我给就冲你这奖品也没人参赛的。 你这个人，你 啊， 你当真了呀？ 不是你， 不是，你想为了繁荣我们的养驴事业，提高我们养驴大县的知名度，那我们能不活出血本来呀？ 哎呦，你准备花多少钱呢？哈 哈，张口闭口造知县， 那是给什么？ 给人推辞 我。不是，你总得给点东西。你就 我们金驴股份公司的原始股 啊， 2万股。 2万原始股。 2万原始股。 哎呦，您这一股得喝多少钱？ 说出来怕吓死你呀。 多少钱？ 3分。 3分。3分钱一股啊。 哎，这还没上市呢。 啊， 一上市啊都变成这个数了。 这是多少？ 2块钱。 2块钱一股。 2块钱。 那就是4万呢，那是。 啊，这个半个月以后它翻房啊。 还翻番？ 5倍。5倍往上翻呢。 翻5倍。5倍。4×5=20。20多万呢，这是。哎呦，那个我 啊，对了，还有，你要是表现好的话呢，你还是被聘请成为我们这个形象大使 啊 啊！再奖励原始股1万股， 还给1万股， 1万股。 那个老板，那个我想参赛， 想参赛， 想参赛， 想获奖， 想获奖。 你不够条件呢， 我怎么不够条件？你看， 你让大家伙瞅瞅 啊， 你这个脸啊， 怎么着， 腿断了。我们要的是那种长过脸的， 您这是选生活还是选选手？ 都选。 不是那个什么这样啊？你看我想我把我的头前面头剃了，我就是你那个唱我脸的来。 行，冲你这个热心呢、啊嗯，你都参赛吧。 我参赛， 不过参赛有条件、 啊。什么条件？ 说、学、弄、唱，你门门的都得给我精彩。 你放心吧、啊，这是我的强项，说学逗唱。这么着、我再给你唱两句，行不行？ 来两嗓子， 唱两句啊。千万里我 听，千万里干啥呀？ 那应该是 千万里。你金驴奖大赛，你离不开驴呀、 啊。哦，千万驴啊！对对对对，这千万驴是吧？ 千万驴 啊！我再来，我再来啊！千万驴， 千万驴， 我这都别扭，你 都来吧。 千万驴，我追寻着你。 停！ 又怎么了？ 追寻着我干啥呀？ 那我追谁呀？ 追寻着驴，我你不追他，你怎么活去啊？ 你瞧我这笨劲儿，我再来一回， 来 啊，再来一回。千万里我追寻着驴，可是驴却并不在意。 他不在意我追他干嘛呀？他不在意你在意呀，是不是？你都来吧。 哦，来来来，现在那。千万里我追寻着驴，可是驴却并不在意，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驴。 真好啊， 好啊， 好好好， 那我的奖品， 你先等会儿 啊，怎么着？ 唱这么两字就想豁电啊？ 那还怎么着呀、啊？ 没跟你说吗？ 啊， 说学逗唱，你门门里头得给我精彩哦。 哦，那我还得 你得说啊，当然了、啊，你要不说的话无所谓。 我 反正我这头母驴已经怀上小驴了。 是 啊，一个生俩生四个生八个，那股份翻番了。 我知道，我知道， 他翻番 翻得快。这么着，我就说嘛，说简单。你看我这还带着家伙呢，你看、我都准备好了这个。 这是啥呀？这是 这个。谢谢我打两下，您听听我这啊，那喂， 好，小时候要过饭， 你给我，你说什么呢？ 不是你打那么多花里胡哨的点子呀，没用。 那怎么办？ 你得给我编词儿。 编词儿？ 哎， 哎呦，您来着了，我最拿手的是现场编词。 不过有条件、啊， 我聪明啊。 刚才呀、 啊， 你唱的是驴， 对。 这回你说呀、 啊、 都不能说驴了。 那我说什么？ 驴肉。哎， 驴肉， 这次是我们驴肉公司主办的 啊， 你得宣传我们这个产品。 说驴肉。 驴肉行不行？ 现场编词儿。 现编啊。 驴肉 真的现编啊。 你现编驴肉吗？我 是不是现编的？ 这肯定没问题。驴肉是吧？ 驴肉， 我开始了啊。说驴肉是吧？ 驴肉。嘿，别看这怎么是一惊一乍的？ 不是你这做买卖你得吆喝，你不吆喝你真是你 这数来宝啊，先会抬。 对， 你先会抬。 听着啊，编词儿。 嘿，别去，不要了啊！这怎么这是？ 我得打竹板，我得接上六，我看见一个老板在卖驴肉， 都是我。 你看是不是？ 哎，还真是现编。 现场编词吧，是吧？ 他不容易。 哎，这。打猪板，我在街上溜。我瞧那个老板卖驴肉， 都是我在板里面。你看见没有？ 老板的驴肉煮的香、他们家里边有秘方啊， 还是宫廷秘方呢？ 对，宫廷秘方。对，说想当年，他在皇宫说这种驴肉受皇封，御膳房煮驴肉，专供慈禧老太后。这个秘方真奇妙，别人谁也不知道。别人谁也不知道， 哎，他咋不知道呢？你不说 啊？是啊， 你别， 这件事儿 啊， 这个老太后 啊， 她传了口谕，说秘方不准传出去，这个秘方不外传，要想知道可特别难，是不是？是。 您听会儿，听会儿，不对了， 怎么不对啊？ 这秘方不外传 啊？ 那我们家是怎儿知道的呀？ 你说呢？ 哎，这就我，你问谁呢？ 你得编， 我 啊， 别 当然了，你要编不上来，反正我这头无驴啊，已经怀上小驴了，一个生俩，俩生四个，四个生八个， 那 难词儿啊，那 说你这件事儿，这件事儿肯定有原因。因为老板你是皇亲， 是善皇亲。 老板你出身帝王家，慈禧太后是你妈。 他说我爸是慈禧。明白了，你爹是大清皇帝。 说什么？ 上慈禧太后？ 我说你们慈禧太后，你不愿意？ 你愿意啊？ 那咱换不完了吗？ 改 着， 换 武则天。 哎，还不如给慈禧呢。我别， 我 别，你别不上了，反正票啊， 是这涨了，股票涨了，我别 别 说冤有头，这个树有根，反正你们家是皇亲， 是煞皇亲。 说你们家在从前和慈禧太后有牵连， 有啥牵连？ 这刚才是我没说清 啊， 你爹是太监李莲英。 哎， 哎呦我的妈！ 呸！你爹才太监呢。你这个人来， 我跟你说，我不是有意。 呸！我吹死你了！我哄你说啊，我爹是杀驴的，跟李莲英没关系。你编上来还则罢了，编不上来我和你没完。 别 编！ 说你不要恼，不要急，说你们家。这个祖祖辈辈宰毛驴，传了一辈又一辈，后来传到了宫廷内，后来传到了宫廷内。你看编上来了吧？就是是不是？ 这还差不多 啊，是吧？那我那奖品， 你等会儿 啊。 传到我们家，多少年了，你还没编呢？ 这也得说呀。 当然得说了，那你说，反正我跟你 说，我说 那个股票啊， 那个我说你说多少年了？你说吧，你说 8000多年了。8000多年， 8000多年了。不是这秘方从你们家哪辈儿传下来的？ 从我爷爷呀，从我爷爷那辈儿， 从你爷爷那辈儿传到现在有8000多年了。 8000多年来， 我说老板，你这是难为我，你这 能不能编？ 我 不能编，我跟你说啊，反正我这头乌龟啊已经还上小嘴，骂啥？ 我变说这个秘方从你爷爷那边传到现在有8000多年了。 8000多年， 他为什么有8000多年 呢？你啊， 他是这么回事， 说 这个秘方不平凡，是你爷爷亲手传，一传传了8000年，你爷爷是个类人缘 号啊。我爷爷有那么大岁数，这不写了本了吗？这不， 哎，这件事儿这个不算邪，我说的是你爷爷的祖太爷。你看， 哎， 这边上来了吧？ 那 我这个奖品， 哎，你先等会儿， 大奖品， 哎，看 啊， 说 啊， 也有了 啊， 唱也有了，赶快学， 还学， 还学啊！你要不学，反正那个对有人盯着了，那个股票啊，指不定是谁的。 你听我说，你不得学吗？学是我的强项。这样，我学可是学，您得配合我一下。 我怎么配合你啊？ 你想，您要是一配合我，咱这驴肉不就卖得快了吗？ 啊， 是不是？ 那我都配合你了。 咱俩来一回， 来一回， 咱俩摆个 pose， 摆个 pose， 嗯。我们给大家展现一回全方位立体交叉的驴之歌 Music。 驴肉啊驴肉实在好啊，吃到那嘴里从不沾牙，买呀，再不买肉没了。你要不买它，它也不买它， 那就臭了。翻了撞了撞 啊，这谢谢。 哎呀哎呀，哎 老板，你看我们演唱成功了。 我有点晕。

不如给我介绍介绍。 好啊。 你都经过哪些站了？ 我一下飞机就到了，就到了北京站，搭了地铁，坐了一圈。 那都经过什么站？你给说说。 其实我是从四惠东上车，然后再走着走着走着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到了苹果园。 我叫你一一给我介绍啊，你走着走着走着到了苹果园。 其实我都在睡觉嘛。好了，搭地铁是又快又方便。中国的朋友到了新加坡，我也带他们搭地铁。 你也带他们搭地铁游新加坡一圈了。 对。 可是新加坡的地铁啊是环岛的，那么多个站，你有把握给大家介绍吗？ 那当然。说着新加坡的地铁安全舒适，设备一流，从西到东，文理湖畔、御华园、御朗东、金文泰、都伯布纳比斯塔、联邦道、女皇道、红山、中巴鲁、欧南园、大饶巴格，来佛寺转换站，再往东，布吉斯劳明达、加冷、阿育尼、巴依里巴有诺士景湾、乌洛大拉米、阿斯里站、比尼巴西里，从最南端的碧海湾一路北上，经来佛寺站、政府大厦、多米哥、桑德森、乌杰、牛顿、诺维纳、大白窑、布莱德、碧山、红帽、祥子港、卡迪、叶顺、三宝海军部、乌兰马、西林、克兰奇、牛池、蔡厝港、五级干部、五级巴都、御朗东、御华园湖畔、文理，再往东北线走线，港湾、欧南园、牛车水、克拉码头、多米干小印度、花拉公园、文景、波多巴西、石龙岗、库本、后港、上港、宝鹅。谢谢。 这太快了，快的我来不及看路上的风景。 这搭地铁一半在地下，看什么风景啊？ 地铁在地面上的时候就可以欣赏风景了。新加坡是小了点，但是公园名胜还不少。 国家小名胜能有多少？到过新加坡的人都到过圣淘沙了、动物园了、飞禽公园了、牛车水了。 就你这几个地方啊？其实刚才地铁经过的地方就有很多著名的公园和景点，还是让我给大家介绍吧。 好啊，你来。 说我国有名的公园：麦支蓄水池公园、鱼尾狮公园、滨海城公园、植物园、伊丽莎白公园、五级巴都天然公园、绿朗飞禽公园、花果山公园、福康林公园、新加坡动物园、万里无际花公园、夜间野生动物园、西海岸公园、东海岸公园、大巴窑公园、碧山公园、巴西里公园、御华园、西河园、古堡别墅，又叫万金牛花园，说历史性名胜。四马路、观音庙、玛丽安曼、新都庙、圣安德烈教堂、苏丹会教堂、政府大厦、福康宁古堡、牛车水、小印度皇后坊、柠檬市纪念塔、陈金山喷水池、世界大战纪念碑、圣淘沙、新乐所炮台、蜡像馆、莱芜酒店、独库医院、天府宫、晚晴园、望山寺、少林寺、老巴沙。 好，说的真好。我们不应该光就是参观这名胜地，你应该带我们去购物吧。 购物啊，对对对，新加坡可是有名的购物天堂，百货公司、超级市场，数也数不完。光是那乌节路市中心就有美罗、奥吉斯、加朵伊斯丹、威士玛、白乐宫、先德邦、乌节邦、中豪邦、庄里特、罗米山、信誉商业大厦、麒麟大厦、狮城大厦、福林广场、文华购物商场、大哈西玛亚、东林购物中心、远东购物中心、乌节购物中心、专业中心、泡沫购物中心、新加坡购物中心，往市区方向走去，那里有百盛楼、滨海广场、来佛士城、美联城、三泰 City、福禄寿中心、福南中心、主角购物中心、亚博商业大厦、柏林商业大厦、森林大厦、福海大厦、珠光大厦、牛张嘴大厦、珍珠坊、陶城坊。 好，说得太好了。 我带领大家走了这么多地方啊，肚子有些饿了。 为了表示感谢，我带大家去吃南北大餐，怎么样？ 南北大餐呢，想不想吃啊？有些什么菜？ 有北京的酱鸭、板鸭、烤鸭、灌焖鸭、卤煮鸭、清蒸八宝鸭、酱鸡、扒鸡、烧鸡、脆皮嫩鸡、栗子炒鸡、奶油莲香鸡。如果你喜欢吃鱼，这里有炸面、鱼锅烧、鲤鱼豆腐、鲶鱼、清蒸甲鱼、西湖醋鱼、八宝全鱼、芙蓉鱼片、台菜鱼片、龙井鱼片、糖醋素鱼、蛋皮鱼卷。肉菜类有一品肉、马腰肉、腐乳肉、葱烤肉、红焖肉、白片肉、樱桃肉、米粉肉、坛子肉、油炸香菜肉、炖肉、大肉、扣肉、酱肉、酱豆腐肉、烧羊肉、炖羊肉、烤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红丸子、白丸子、酥燥丸子、南京丸子、干炸丸子、碗炸丸子、三星丸子、四喜丸子、葱花丸子、豆腐丸子，还有各式各样的大江南北点心，有山东菜、四川菜、浙江菜、广东菜、福建菜、新加坡菜。 慢点，什么是新加坡菜？ 新加坡菜你不知道？ 不知道。 新加坡菜就是具有本地各民族的风味小食。 有些什么菜？ 有 薄饼、鹅煎、水果、笋果、鹅果、民间果、菜头果、红苦果、油炸果、酿豆腐、海南鸡饭、鱼头米粉、新洲米粉、辣椒、螃蟹、黑米、老米、叉果、吊肉果、河粉、米粉、萝卜糕果、蛋粥、宽摊米、叉烧米、盖饭米、猪掌饭， 来点甜品吧。 西米露、红豆沙、汤圆、豆花、龙眼豆腐、芒果布丁、榴莲布丁、米糖龟苓膏、麻糬捣蒜、莲子白桂、鹅年芝麻糊、花生糊、真都 ice 加酱、波波加酱、奥比比。 哎，再来点马来和印度族同胞的食物。 那是冷嘛？那是 brownie 豆腐、gravy、gravy、拉沙、盖包、沙爹、龙宫、罗加、欧达、米香、米露、波斯、米索多、干面、索罗蒂、巴达、布多、麻酱、龟兔兔。菜式多不多？ 多。 想吃不想吃？ 想。 爱吃不爱吃？ 爱。 你都吃？ 都吃。 你不怕发胖啊？ 啊，我带了减肥药呢。 谢谢。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有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绿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子丸子、鸽子丸子。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讲起话。 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长黄头发。 对呀、啊， 碧眼 都闭着眼了吗？ 在。 有八零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没有认识。 哟、高小攀，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去吧您。 好，三号参赛选手，他们的作品名称呢就叫做多少。那接下来掌声有请来自于台北曲艺团的谢小林、郭志杰， 大家欢迎。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台湾，这是第一次呢在北京电视台露面。 说实话心里还怪紧张的。 对，带着我们在台湾自己创作的作品呢到这来现演。 哎，那什么叫现演呢？那叫现艺。 现什么艺呀？你有艺吗？ 你这叫什么话呀？谦虚点说，全台湾说相声的没有一个说得过我的。 吼、废话，台湾呢、从南算到北说相声的一共加起来不到十个。 对，连那些舞台剧演员偶尔上台客串一下的加起来也不到20个。 对呀、大陆可就不一样了，卧虎藏龙啊，所以咱们今天上来不就现演吗？ 话也别说那么难听嘛。咱们到这儿来学习，这不行吗？ 对，观众呢都是老师， 请大家多多指教。 哎，不过说实在的， 哎， 我觉得这个北京啊跟台湾有很大的不一样。 都是中国人嘛，有什么不一样的？ 人家说这个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嘛。 哎，加上隔绝40多年呢、确实造成了一些差异。 先讲这个语汇上吧，就大大的不同。 就说话。 对，这方言土语先不说 啊， 就一样的字，一样的普通话，意思就大不相同。 你给举个例子。 有一种东西叫土豆，你知道吧？ 干嘛知道呀？谁没吃过呀？ 那土豆长什么样啊？ 长在土里头啊。 啊。 硬壳黄颜色的，掰开里面人是白的，有的一颗两颗的，有的三颗。 行了， 什么呀？ 各位听明白了吗？他在说什么呀？ 不就花生吗？咱们台湾话说那叫土豆，那么翻成国语那不就是土豆吗？ 你看这就不一样了吧？ 你这哪儿不一样啊？ 土豆啊，在北京叫洋山芋、马铃薯。 哦，是啊。 嗯， 得亏你告诉我了。要不然待会儿我得喝点酒，我去买土豆，人家给我一堆生的山芋，我怎么吃啊？ 就是啊，这就大不相同了。 那还有呢？ 我们再说是窝心。 窝心？ 北京呢说窝心是心里头堵得很。 那台湾呢？ 台湾说窝心是贴心，心里头啊特别美。 哦，一样的词儿的意思完全相反嘛。 对呀、东西实在，在台湾说道地 啊， 北京说地道。 你看一样的意思，那字儿又完全反过来了。 商业上办的业务呢，台湾说案子， 英文叫 case 啊。 两个人一见面， 啊、 哎，您那个案子怎么样了？ 怎么样？ 哎，不错，快谈成了。 生意做得很顺利。 在北京你要这么问呐？ 啊。 哎，你那个案子怎么样了？ 怎么样？ 哎，不错 啊， 明儿枪毙。 哎，枪毙呀、 人家不知道啊，以为你犯了什么罪了。 这误会就大了。 其实还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呢。 不是吗？ 那你随便说呀。 好，我说这个电脑软体。 大陆说电脑软件。 我们说滑鼠。 大陆说鼠标。 那台湾说光碟。 大陆说光盘。 台湾说坐计程车。 大陆说打的。 台湾说机车。 大陆说摩托。 台湾说货柜。 大陆说集装箱。 台湾说色狼。 大陆说流氓。哎， 看来啊，哎，你对两岸的词语研究的还不错。 那当然了， 不过我经常往来于两岸呢。 哎， 我对于两岸很多的社会现象其实我研究的也很深入。 你有什么心得啊？ 根据我的调查研究啊，就咱们中国人别说那么大范围了 啊， 就北京跟台湾这俩地儿， 嗯， 所有的事其实用一个字就全概括了。 什么字啊？ 多。 多？ 多少的多。 我不觉得啊。 你有意见？ 我觉得当今两岸呐、一些社会现状应该用另外一个字来代表。 什么字？ 少。 什么少？ 多少的少。 哎，多字合理。 哎，少字切题。 多字全面。 少字整体。 你是跟我抬杠是吧？ 不，这是我自己一点心得嘛。 好，你硬要抬这杠啊，我告诉你、你可抬不过我。 是吗？ 打听打听 啊， 我这人呢、出了名的主意多， 可管用的少。 哎，我进出馊主意。我告诉你，我朋友多， 不请客的时候啊，朋友就少。 好嘛，我都酒肉朋友。 差不多。 咱们说说这两天在北京的所见所闻。 行。 我说北京的车多， 不堵车的时候少。 北京的胡同多。 那是以前了，现在留下的少。 北京的烤鸭多。 会飞的少。 这废话。北京的名人多。 在街上碰见的少。 你怎么就碰不见呢？ 今天全在这听相声了。 啊，是啊。哎，那咱们今天在场的观众多。 那就表示今天的空位少。 现场来参加比赛的选手多。 不想得奖的少。 在场的相声前辈多。 嘿， 在场的相声大腕多。在场的相声专家多。在场的相声作者多。 这些人呐， 怎么样， 比我漂亮的少。 嗨，好好好，那咱们现在说说台湾。 行。 大家对台湾很感兴趣。 哎， 咱们就浮光掠影的稍微表达一下。 可以啊。 我可句句带着多。 那我一张口就说出台湾的少。 我说台湾的餐厅多。 好吃的少。 各种风味的馆子多。 可是口味少。 为什么？ 不管哪一国哪一省啊，全是台菜味儿。 哦，是啊。 嗯。 那我说台湾的房子越来越多。 买得起的人越来越少。 这么穷啊。 嗯。 台湾的重大刑案越来越多。 能侦破的越来越少。 玩股票的越来越多。 没被套牢的越来越少。 没一件好事。 经济不好啊。 我说越来越多啊。 我说越来越少。 我说这飞机班次越来越多。 不出状况的越来越少。 嗯，谁敢坐？ 嗯， 开汽车的越来越多。 不被拖掉的越来越少。 那被拖掉过的越来越多。 那表示能停车的地方越来越少。 这多挤啊。 啊， 那坐计程车的越来越多。 坐公车的越来越倒。 骑机车的越来越多。 走路的越来越少。 有钱的人越来越多。 健康的人越来越少。 那胖子越来越多。 不减肥的越来越少。 那减肥广告越来越多。 不夸张的越来越少。 各种媒体越来越多。 相信媒体的越来越少。 为什么？ 在台湾呐、这媒体不叫新闻业、 那叫什么？ 叫制造业跟修理业。 什么意思？ 夸张的报道一些新闻呐、没有新闻就制造新闻再来修理你。 是啊， 唯恐天下不乱呐。 好，我说越来越多啊。 那我说越来越少。 我说出国的人越来越多。 哈，在国外不丢脸的越来越少。 世界级的表演越来越多。 那看得懂的越来越少。 买票进场的观众越来越多。 不打瞌睡的越来越少。 电视频道越来越多， 能看的节目越来越少， 出唱片的歌星越来越多， 听得懂他们唱什么的越来越少。 这我不太明白。 不明白呀？ 啊这周杰伦要一唱歌不看那字幕，你听得懂他唱什么吗？ 我说越来越多啊。 我说越来越少。 台湾养狗的人越来越多， 不抛弃它的越来越少， 那表示台湾的流浪狗越来越多了， 那没踩过狗屎的越来越少。 哎，老总，这表示踩过狗屎的人越来越多， 那走狗屎运的越来越少。 你搞不清楚，在台湾呢，走狗屎运的才越来越多呢。 那有福销售的越来越少， 销售不了啊。台湾的辣妹酷妹越来越多，什么少 啊？他们身上的衣服越来越少。 能干的女人越来越多， 愿意结婚的越来越少， 那未婚妈妈越来越多， 那表示能当上爸爸的就越来越少了。 这都什么社会啊？大家都知道台湾的选举越来越多， 去投票的人越来越少， 那有智慧的选民越来越多了， 因为买票的人越来越少， 那开出来的竞选支票越来越多， 能兑现的越来越少。 什么意思啊？ 竞选支票啊，开出来滑稽，能兑现是奇迹。 我是啊，我说越来越多啊。 那我说越来越少。 我说现在用电脑的越来越多， 那有头脑的越来越少， 上网络的越来越多， 不进色情网站的越来越少， 用彩色印表机的越来越多， 能分辨黑白的越来越少， 台湾的大学生越来越多， 有大学问的越来越少。 我还真说不过你。 那是因为你书念的比我少。 哦，这么说你书念的多。 哎，可我饭吃的比你少。 我饭桶啊。哎， 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是他让我失败，天而不灭，你真的厉害，就这样吧，不会离开。